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首都博物馆昨天宣布，今年将陆续推出7项主题展览，在春节前后就将有《瑞犬望春风》生肖文化展和《天路文化西藏历史文化展》2项大展与观众见面。瑞犬望春风、戊戌狗年生肖文化展本月8号开展，将持续到3月18号，是首博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展览的一部分。展览精选了首都博物馆藏的与犬这一主题相关的多类藏品。除了藏品之外，展厅内还复原了清代东北少数民族狗拉冰床习俗这样的实景展示。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将于本月27号开展。展览汇集了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五省市的21家文物收藏单位，共有221组件文物，其中西藏地区提供了文物185组件，三级品以上的国家珍贵文物占到90%以上。这一展览将持续到今年的7月份。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今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2006年漳州木偶头雕刻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展品在木偶造型以及神态的表现上有着大胆探索与改良。万物生思与静谐复颜社主题邀请展昨天在复颜社开展，展览邀请了诸多中国当代的著名学人以及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表达对社会关照的艺术家，请他们在春的主题下各抒其情，各尽其态。春节期间，西城将举办场店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北京坊新春文化坊会等多场年味十足的特色文化活动。来听报道。 西城区今年举办的庙会突出文化特色，市民关注的场店庙会将不再设置陶然亭公园民俗区，而是重新回到琉璃厂。场店是琉璃厂的古称，场店庙会始于明代，兴盛于清代康乾年间，以文化集市著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城区文化委主任孙劲松说， 百年场店回归文市，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庙会的主要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文化体验来展开的，老字号商家积极参与，我们也会呢把火神庙用起来变成一个非遗时尚设计大赛的作品的展示的这么一个场所。 场店庙会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向公众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场店庙会在天桥艺术中心天桥市民广场设置场店庙会的分会场，这也是这一地区近年来第一次举行的文化庙会。活动负责人郑义成说， 一个天桥原来就很多撂地的这种民俗的演出，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艺术中心自己积累的一些时尚类的这种演出，所以两部分交叉进行，有曲艺类的，有杂技类的，快板评书类的。 据了解，天桥市民广场将举办老天桥民俗表演活动，杂耍和撂地演出将重现天桥。2月16号，大栅栏的北京坊新春文化坊会活动将在百年劝业场举行，将开展冬奥主题文化展览、奥运会徽文化分享主题沙龙、新春文化市集、昆曲表演等活动。活动负责人孙博伟说， 初三的话，林村真老师，冬奥会的奥运会会徽的设计者，他将亲自跟大家一块去分享奥运会会徽创作故事。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低气温-7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 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那片笑声让我想，你猜到我会以这种方式来？ 没有， 没有是吧？ 你就直说你想说什么？ 那些花儿啊。 哦，那些花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看多贴题。 哎，其实今天节目的最后，如果要是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放一首这歌就挺好的。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我光想着开始唱了。 你看看你看看。而且说心里话，就是上次在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陈， 嗯， 然后小胖特坏，我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后来我还说呢，哎呀，今天我说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香山的，职业的专门是栽培培育鲜花的。 嗯， 我说你别看他年龄小，但是他非常有经验。然后小陈说，我其实不小了。 但看着我第一次见啊，看着真的我感觉还在上学的感觉。 你看对不对 啊？ 其实比你大。 真的假的？ 当然是。 三十了。 那没我大。 哦，没你大。那好吧。 那证明我在您心中也挺年轻的。 是是是，年轻是好事，年轻是好事。今天呢，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简单的跟大家预告过了。 嗯。 因为说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职业的。 是， 而且非常的专业。在前几期我们的周二节目当中呢，都专门让小陈给大家讲讲，比如说过节的时候适合给朋友啊、给长辈啊送一些什么样的过节的年宵花。 哎，这个我觉得 是 挺 好 的。是 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让小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可能到了下周的今天或者是下周的周二，很多的朋友就准备回自己的家乡， 嗯， 要看自己的亲朋好友，可能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够把家里的那些绿植 是的 继续施肥和浇水了。当然在这段时间怎么样去呵护自己家的这些绿色的植物，能够让七天或者是十天的时间别回来哇全都枯萎了。 嗯， 有没有这样的方式方法？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香山公园的小陈， 嗯， 让他跟大家说说他的经验之谈。 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是想说说怎么让咱们这个花花草草安全的度过这个春节。 天 其实我觉得 亲爱的，嗯，考你一下，嗯，哎，你觉得我搭档啊耗子他看着像多大的？ 嗯，三十。 好，非常好啊，这是第一印象。再其次，嗯，你觉得他在家里的会养绿色植物吗？ 不会养。 我们俩聊过 了，他刚才已经跟我说了。 聊过 了，真没得聊了。那好吧，你们俩接着说吧。 啊，这个你说。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咱们要先把家里的植物分一下类，要区别出来哪些植物是比较耐旱的，哪些植物呢就是比较喜欢水湿，就这样先把它区分出来，然后咱们再采取不同的措施。 嗯， 首先像比如说家里比较常见的啊，这个芦荟、虎皮兰这些常养的，然后什么金钱树啊、发财树这一类的都是比较就是比较耐旱的，就是咱们可以五到十天不用去浇水的、不用去管的这么一种植物。 那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好，明天我就要回老家了， 嗯， 我今天呢就是浇一次水，然后就不用管它，没问题。 没问题，要浇透，就是浇到这个水从花盆里能透出来。 哦，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杜鹃。啊，然后像这些就是凤梨啊，就这些开花类的植物， 嗯， 比较喜水湿的这种， 嗯， 那咱们就要想想办法，因为没有，就是植物吧，它毕竟是有生命的东西，咱们就说它再皮实，也不能说真的说一个月啊完全没有人照顾，这个肯定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如果说您家里有条件，比如说让父母也好啊，或者说亲朋好友啊，能去帮您代管一下，这个肯定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我没有这个条件，那咱们就是首先走的时候把这个水浇透了，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比较吸水湿的植物，有好多种方法，啊，我现在就是一一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咱们 每个花盆下边都有这个托盘儿， 嗯， 咱们往圆托盘里蓄上水，然后让这个水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从下往上吸水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叫浸盆儿，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花盆是坐在这个底盘里的，让水慢慢的往上吸， 就是这么厚的那个小托盘吗？ 对，小托盘，家里普通的这个花盆盛水的这个小托盘。 那我会觉得，比如说像现在，就是家里这暖气开都特别足， 嗯， 我在比如说室内养盆花，给那小托盘里倒上水，你别还没吸呢，那暖气就给它蒸干了。 首先就是这个花您也要放到一个，就肯定是不能放在暖气旁边，如果您就是长期不在家，您就把它从阳台或者从暖气旁边给它挪到一个就是比较能照射到一点，就有散屋里有散射光有正常光线的地方，别放的完全阴暗的地方， 嗯， 然后呢把它远离暖气，然后往托盘里蓄上水，然后让它就是选，但是首先这个花盆啊，我们一般选择就是泥盆或者瓦盆，吸水性比较好，或者说土壤您也选择换成那种就是浸润性，就是浸润性强一点的那种土壤。其实就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您桌子上撒了一滩水，像咱们这个纸巾或者手指一个小角搭到这个水里，马上就是能把这个水吸到整张纸巾都湿了。咱们土也选择这种就是叫浸润性强一点的这种土， 嗯， 这样它的吸水性会好一点，但是这个它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说您在家一周或者就是五天左右，您这样还能勉强撑一下，但如果您真的半个月不在家，咱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您用一个矿泉水瓶，然后呢就把这个矿泉水扎透了以后，用一根粗一点的吸管，咱们选一根长的棉绳穿过这根吸管，然后把这个吸管插到这个水瓶里，往水瓶里蓄上水，用这个棉绳来吸水，然后把这根棉绳搭到这个花盆里，它可以有一个缓慢的滴水的这么一个效果，这是土方法，就是咱们自己在家可操作的，就是其实这个原理就跟咱们那个酒精灯的那个原理类似，就是通过这个棉绳吸水， 就是当然可能我举这例子不恰当，就是有的时候去公园啊或者去植物园，就经常能看到树在打吊瓶， 对，也有那种，就是有那种营养液或者有那种水也可以，就是咱们比如选一个挂钩或者窝一个衣服架，然后把这个矿泉水瓶吊起来，然后弄一根那个棉绳或者弄根吸管，只要把它搭到花盆里就可以了。 搭上就行。 对，然后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有的人说那我就图省事儿吧，弄个矿泉水瓶，我扎点特别细的小眼儿，我就挂在那儿，让它一直留着就可以了。 滴滴答滴答， 对，滴答滴答。但是我个人啊，始终认为这个方法它不是那么的安全，因为首先您可能不是能分辨这个植物说它有多吸水，它如果说它只是就是不是特别特别那个对水需求那么大的植物，您不停的让它这样滴着水，而且它是从上到下的，咱们的叶片也好呀还是花也好，可能都会淋到这个水，反而有可能其实植物它缺水一两天它不至于直接就死掉，你浇水它还有一个缓的过程。但是如果您要是比如说家里条件又是比如把它放在阴冷的角落了， 嗯， 然后呢这个水不停的滴，温度又低，它又蒸发不出去这个水分，这个就会造成植物直接积水死亡，这是没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要看是什么植物，这个就是要谨慎一点，别说就是选择就比较懒啊，说我就直接这样不是省事儿吗？这个我不太建议这种方法。 好，哎，那刚才你说的这种它是吸水的还是不吸水的呢？ 吸水的植物可以选择就是用棉绳搭到花盆里缓慢浇水的这么这样。如果是不吸水的，就是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这个人参荣啊、芦荟呀、虎皮兰呀、 发财树啊 发财树啊这种，您就直接给它浇透了水，走个十天左右的没问题。 哎，那比如说耗子他们家说我们家养的刺儿球， 那个就更不用担心了。像这种就是仙人掌或者多肉类的植物啊，您走15天20天的都没事儿，您就把水给它浇透了就行。但是要找一个适合它生存的一个环境，就像刚才咱们说，第一排除暖气边儿， 是 第二您排除冷阳台，把它放在一个适合的地方。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我不走了，我因为确实我今儿聊了之后，我发现就是。有些人会拿比如说家里养植物跟养动物做比较， 对， 都觉得你养个植物能有我养动物累吗？其实真不是， 其实养动物也还好吧，因为现在懒人经济嘛，就是我认识的好多朋友家里就比如说养的小猫啊小狗啊，就是他比如说便盆 自动的，就是比如说那里头盛的绳儿，当他发现他的那个平衡器不一样的时候，滋，自己再给他往里续绳儿，然后包括什么猫砂也一样，自动清理。这个应该问题都不大，包括那水也一样。 咱们植物就是也有自动的这个喷灌、滴灌的这种设备，都是可以安装的，然后现在也都可以买到，很常见。 嗯， 但是就看您，就是比如说您要家里花比较多啊，您可以就是安一套这个有比如说有这种啊定时器，有电磁阀，然后包括有这个布的这个小管线，在您家的这个。那个归拢出一个区域来，然后把这个植物放在里边，定时一天浇几次水，多久浇一次，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种就是您得需要您提前去做，然后提前去让植物适应一下这个过程，不是说啊我今天走了，然后我马上就安上了，马上就，因为您不知道这个植物它的习性是什么样的，还要区别对待。然后还有一种现在市面也挺常见的，就是懒人花盆儿。懒人花盆它是里外两个套盆，它就是可以把植物种在里边的这个盆，就是塑料，就跟个小巧似的，是一个塑料的器皿，是把植物种在这个上面。它也是其实跟刚刚我说就是咱们自制的这个棉绳的这个浇水小浇水器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也是用棉绳把这个搭到它外边，还有一个花盆，您那个水是在外倒，可以倒在续在外边的这个花盆里边，然后这个棉绳也是伸进这个花盆里，浸润着浇到上面。但是这个就是咱们实在家没人，用用这个懒人花盆可以，但是我觉得长期的啊，就是说我一年四季这个花都在这个花盆里种着，我还是觉得不太好，因为咱们植物都知道是这个水是通是浇水是不光是让它吸收水分，还有一个是让这个土壤的废气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咱们上边浇水，然后水从下边那个把排下边的孔里排出来，会把这个土壤里的废气啊，包括它一些代谢的东西是可以排出去的，换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如果说咱们懒人花盆是我省事儿了，我打开往这个下边的花盆里兑点水，它达不到土壤换气的这么一个效果，久而久之这个土壤容易板结，对它的根系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您临时应个急，弄个一天两天的，开春了咱倒倒盆再给它换回来，还是要自己去浇水，有这样让它有土壤换气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个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临时的一个办法。 对，而且那个它其实特别适合就是喜湿润，喜欢湿度大的这种植物。如果说像虎皮兰这种，你要把它长期的种在这里边，对它的这个肉质根是不好的。 这里是住在876，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小陈，是来自香山公园，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如何让您家里的花花草草安全的过一个平安的春节。因为到春节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要走亲访友啊，出去玩啊，因为据某大型的垂直网站人家做测算说，今年光出国游的人就超过650万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咱们周边的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泰国呀、新加坡呀，这都是热门国家，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要出行。所以这个时候您家里的这些花花草草，哎呀，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七天，这事儿都不好说。比如说真的比如说像耗子，耗子今年春节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休息了嘛，所以他可能也要携全家一起出游。 是， 但是出游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吧，但是四五天时间肯定是有的。你家养什么花呢？ 七色堇。没，随便说一个啊。 啊，随便说一个就，哎呀，厉害了。 比如说绿萝。 绿萝常见。 比如说这个君子兰。 这么厉害，这么多呢？ 这就比如说嘛啊。 啊。 这两种。够吗？还说什么吗？ 不是，家里已经很多了。 你 没说吗？问小胖，我们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问小胖，我还跟那个小陈说呢，我说我们家里养了这个，养了那个，因为都是我爸养的。所以没事的时候，我爸都别浇那个水啊，那个浇多了就浇死了，那个可以多浇一点，就类似这种，我都是跟他学。一问小胖，你们家养什么？绿萝呀，好活。哎呦，我说那还不错呀，死一半了。哎呀，连绿萝都能死一半了。但是像大盆的呢，刚才你说的比如说洗水的呀，不洗水的呀，这些大概是有一个区分。包括洗水的植物，我们应该怎么简易的做一个装置，可能管几天没什么问题。但是像那种大盆的呢，因为现在家里养大盆的植物也是有的。 大盆就是也有，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就是跟就是咱们弄镜头的那种气吹子似的，有点类似。上面是就是一个圆形可以储水，下边是就跟类似一个针管似的，很长。现在也有卖那种，大小号都有。那个吸水的那个量可能会大一些，可以换一点大的，或者就是用多，您就用一件多挂几个大的瓶子，然后那个搭点水管给它浇上水，只能是这样。 邻居一看这家干嘛的，这是这天哪，所有的树啊植物上都搭的各种吊瓶。 而且大型盆栽它一个是盆大，空间比较大，然后它的那个土壤，如果说您是就是选择那种不是特别疏松透水的土壤，就是保水力比较好的话，您给它浇透了走个10天左右，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它不像咱们小的盆栽，它那个盆、就是盆儿比较小，它蒸发量比较大，就快，就是水分散失的就快。 嗯， 大盆可能会好一点，而且大盆的植物，如果说您养了很久那么大的话，它的根系会比较多，比较强健。 嗯 嗯，可能会比小的盆栽好一点， 生命力强一点。 对， 这儿有一位朋友提问啊，心好这位朋友说，阳台上种爬山虎可以吗？ 嗯，是自己家里的阳台是吧？就是 应该是 可以，就是如果不是外边啊，就是屋里种，您可以找点那个塑料泡沫箱，那个现在阳台因为还是偏冷一点嘛，现在就是比较保温，然后您选点这个有肥力的土，然后把它大概间隔5到10公分吧，就差不多一拃这样的间隔，然后您找点竹竿给它搭起来，然后慢慢的 搭一个架子， 对，就是这样。在阳台是可以养的，但是如果说慢慢，因为爬山虎它很皮实嘛，然后串的很多的话，还是建议您就是养在室外可能会好一点。或者现在有卖那种种植槽，后边是就是特别好看，是那种木质的仿木质的那种结构，外边是种植槽，后边它本身就是带那种架子的，有这种交叉的十字的，您可以买一个那个种在里面。 但是爬山虎的攀爬能力是比较强的， 对， 但是如果要在室内的话，长时间打理起来会不会很麻烦？ 您就只能就是第一是修剪，第二是就是用绳系，就是咱们人为的去给它做一些造型。 那 这个要是我在想，也是像春节我出去10几20天，会不会回来家里就跟原始森林似的？ 没有，不会长那么快。 但是那比如说，因为我有很多担心啊，你比如说你要是在室外的话应该无所谓，因为像我有朋友就是他在一楼住，然后一楼 有个小院子， 哎，有一小院子，然后他种这个，然后已经爬到3楼去了，然后爬的可厉害了，自然的窗帘 为整栋楼人谋福利了。 是，但是在室内养的话会不会招虫子呢？ 招虫子主要是看您的土，就是尤其夏天啊，如果说这个爬山虎它长得比较密了，我就建议您就适当的修剪一下，然后如果浇水比较多，又是在阴面阳台的话，它会容易生虫子，就要开窗通风，然后或者如果太多的话，可以用点护花神，或者用去市场上买一些药适当的喷一些。然后现在冬天的话，咱们阳台也比较阴，这个爬山虎它比较耐阴，您要是阳台是暴晒的那种阳台，也别种这个爬山虎，不适合。我觉得爬山虎不适合那个在室内大面积的种，可能种个一棵两棵的哈，然后慢慢的长得会爬得高一点，您往下窝一点造型，这个是可以的。 刚才说到这个招虫子，我突然想起来自己一个经历。以前我们家养过几盆薄荷，然后呢，当时我就放在阳台。因为没事，比如说做个什么，哎，薄荷牛肉啊， 对对对， 什么的，摘一两片。 或者到夏天自己做点饮料啊，沾两片 都挺好的。结果就发现啊，它这个蚂蚁特别多。有一次好像就是在它这个上面，但那个是因为土壤招蚂蚁呢，还是本身这个薄荷这个味儿它招蚂蚁？还是你没听说过这压根就这个事儿？ 不，有，就可能是第一是土壤里边本身带虫卵。就是有可能会土壤里边本身就有虫卵在了，所以它会大面积繁殖出来，温度啊什么的一适合，或者在长期不通风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寄生蜂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落在上面招来的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您如果发生这种大面积情况，第一是您要打了药，您这薄荷肯定就不能食用了。 是啊， 对，所以就换换土，然后用水，因为薄荷特别好活嘛。您可以掐尖儿就先把它都搅下来，用水冲干净，然后重新水培，

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水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哎，大家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2:31，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876，我是浩洋。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我们今天呢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香山公园的吴小晨，我们俗称的小晨。嗯，因为他本身上学的时候专业就是学这个的。 哦，就是学这个植物这 花卉 、 对对对，所以非常的专业。但是你比如说像香山公园，因为很大嘛，它可能更多的植物都是室外的植物。 对， 那比如说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么寒冷，那你们在之前的时候，比如说一入秋或者深秋的时候，你们都要怎么去保护它才让它能过冬？因为我想今年冬天北京还是挺冷的。 嗯， 那像你们那边山上那肯定到冬天会更冷。 嗯，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新植的苗木会做一些防寒。然后就是比如说开就是回耳，就把树耳，就是浇水的那个树耳给它回回去，然后那个浇一遍冻水以后回上以后，然后就那个铺一些那个木屑呀之类的做防寒。然后像一些地栽的花，比如说宿根的这些花卉，就是宿根花卉就是两年生的花卉，就是转过年还能再自己生长，不用重新种的这种啊，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自己公园有这种堆肥，就是用树杈什么的腐熟的这种肥料把它给铺撒在上面，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像这种肥料我们一般就掺点鸡粪什么，就肥力不大，只是就是起到一个 保温 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然后用绿色的这个无纺布把它那个压上以后，用石头啊或者用木条直接把它一封，这个是一种防寒的措施。然后像就是树类的，就比如说我们新植的这个油松啊，或者新植的元宝枫啊，这种彩叶树种，我们可能会搭一些风帐，就是 咱们 对，就跟咱们 在 路上见 到 的， 对对，能看 到 那种 搭一些风帐，然后又能挡风，然后又能给它保温，还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因为怕如果冬天风大，可能会倒伏之类的。 嗯， 会有一系列的一些的防寒的这个措施，在入冬之前就做好了。 嗯 嗯， 那室外会不会有一些季节性的花儿？比如说这些，它就是春天开，或者就是夏天开，但是其他时间就不会开，但是过冬就是一件很难熬的事儿。 对，像我们是在后边是有一个花卉的苗圃，我们一些就是像开春大家看到的这个，香山公园主打花卉这个花猫根，这一类的草花，我们会提前冬天的时候在那里边育苗。是就是因为有这个洞子，有温室就不怕了嘛。 嗯， 然后正常的浇水光照，然后每天有一定的时间。然后像一些大型的，比如说在我们公园里能见到的这个盆栽的红枫， 啊、鸡爪器，然后桂花，像这种我们都是直接入冬之前就进洞子了。 啊，因为就是我们在街上能够看到有一些树，它是拿草绳子要把从底大概一米来高这么一高拿草绳子去缠上，但是有的是不缠这个草绳子，反而是拿那个石灰去给它刷大概一米来高，这俩是有区别的吗？ 有区别，像缠草绳这种就是一般就是做防寒，像刷那个刷漆刷石灰这种，还有一种是防治病虫害的一个措施，包括看到树上会缠一些胶带，缠一圈胶布，这种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柱干害虫，因为柱干害虫的卵是在地下，然后它孵出来以后会，它是从树上爬上去的，这个会起到就是说打滑爬不上去，会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封它这些孔洞的。 哦，明白明白。其实讲到这些室外的植物，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很多的室内的这些啊，洗水的呀，包括耐旱的呀等等，这些可能有一些朋友的家里自就一个不大的小院子，小院子里的也种一些植物，但是可能过节期间要出去，这些植物应该怎么办？ 就是如果是咱们北方的这些树种啊，比较常见的，比如什么山桃、山杏啊这一类的，本身它就是已经是被驯化过的，它适合咱们北京的这种气候，所以只有就是第一年您新植，一般我们是新植的苗木会做防寒，就您开春挖的树耳给它回了，浇一遍冻水之后给它回了以后，然后铺一些塑料布或者给树本身搭一个小风障，这是一些防寒措施。但是如果它已经第一年陆地越冬没有问题了，第二年、第三年后续的就不需要采取这些措施，它是可以独立越冬的，所以这就是您为什么在路上看到有的树它有措施，有的树它没措施，这是有一个区别的。但是如果一些比如说南天竹啊，或者就是那种南方类的那种树种，建议您还是就是能搬屋您还是请进屋，因为南方在咱们这个陆地越冬的可能性就是很小啊，您第二年也许它就死了，或者少条很严重，您可能只能把它一下得锯掉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然后让它继续的重新发芽。有的树蒙面性很强，它可能很快就能长成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株型，有的它锯了以后就不好看了。 对， 所以您就我觉得咱们从市场上买回来肯定还是带盆的，您尽量还是先那个请进院子里， 对， 请进屋里。 对，像我们家隔壁大爷，他院子里种了好多的那个竹子，就是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它浇水浇的好多。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浇这么多水？他说竹子吸水，而且吸水吸的特别厉害，而且在北方的话，它本身缺 干嘛？ 对，就得老得浇水，说老浇水才行。如果要是隔三差五你不浇水了，瞬间黄，是这样吗？ 但是冬天的那个竹子本身就是黄。就是挺就黄不拉几的，就是叶子就是在上面挂着，比较干，看着我们园里的这个竹子一般冬天是就不浇水了，就直接就是一边冻水完了以后就不去管它了，撑死说往里可以铺点松针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松针是个火灾隐患嘛， 明白明白， 所以一定要注意， 明白，就是对于家庭来说我觉得还好， 对， 还好，而且再其次，那是不是因为上次我问过你，你说其实植物很多的到了冬天其实它也是类似于要进入一种 休眠的 状态，休眠的状态、 啊、 哎，对对对，所以你要是再给它猛施肥呀、猛浇水呀，其实 就闹觉了， 意义也不大，就相当于你给人叫醒了，吃东西吃东西。 对，所以为什么咱们说就是那个施肥或者说换盆儿都选择春秋两季，不会去选择冬天？说冬天一般您尽量，它如果说不是说正开花的这种植物啊，您尽量不要去给它施肥，就让它正常自然的生长就好了。咱们去给它提供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我能营造的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就可以了。 好，我们上节说完了耐旱的，包括洗湿的植物。其实，在家庭的这些植物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都是水培的。比如说像那文竹啊什么，那都是水培的。包括其实像绿萝也可以水培，也没问题。 铜钱上次咱们聊的那个铜钱草，包括薄荷，然后而且现在就是快过年了嘛，比较火的就是还有风信子， 啊，像风信子这类的球根花卉都是可以选择水培的。 嗯， 但是咱们这个温度一定要适宜，大概在15度左右，就是要把它放在室，就是别放在阳台上，要把它放在屋里。如果说您喜欢这个，买还有一周就春节了，时间很紧了，您就把它放在暖气旁边，勤往里蓄着点水，然后就是让它加快，它温度高，它就开花快嘛， 嗯， 就加快它开花。但是它开花了以后，您就可以把它远离 暖 气， 嗯， 延长它的花期。这个是就是水培植物，就是开花啦、风信子、水仙啊这一类通用的做法。 嗯 嗯，然后像水培，其实都说啊，就是咱们觉得水培简单、干净、好看，是吧？摆在桌子上很精致啊，觉得水培不像土，我还老得去想着我要不要浇水啊。水培我就一劳永逸了呀，我不用去管它了。但是其实水培，你就是也需要您就是常去冲一，就是用干净水把它这个根给洗干净，因为水培的植物它相当于就是无氧呼吸。无氧呼吸它为什么就是会烂叶儿会什么的，就是因为它这个水里的氧气不够了，如果您长期不给它换水，让它这个水这样，它就会无氧呼吸，以后就会就是就造成它的根部会腐烂，就是它的这个一些代谢的东西会在这个水里，水就会越来越浑，然后就会造成它就是生长的就不好。所以就是您水培一定要勤换水，别弄得尤其夏天有的水培里边长青苔，那水都臭了， 嗯， 也不换，所以这一定要避免。如果您水培植物，您就注意勤换水、勤蓄水。 哦， 嗯， 我说呢，因为刚才我本来还想问小陈，就我们家弄的那个，因为养那个绿萝，绿萝特别好长， 对， 就是土生的啊， 嗯， 然后绿萝特别好长，哇，哦，长就变披肩发了，然后就把披肩发搅下来，然后放在一些小的器皿里，往里放上水，哦，长得都特别好，然后自己生根啊什么的，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就像小陈说的，水就污了， 嗯， 水污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家就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比如说这里的都是 养分， 都是养分， 嗯， 啊，那变污了嘛，对不对？那你要说很清澈那不行，所以我的理论得换水，这不换水就不行。但是到后来水污的同时，你想像文竹死了好几根，虽然说买的时候很便宜嘛，3块钱一根，但是死好几根，然后包括连最好活的绿萝啊，包括那个耗子刚才说的那个薄荷，好多也都死了，所以是要换水，嗯。 对，换水是必要的，但是就是咱们冬天注意一下水温，啊，就是您晾一晾那个水再给它换。一是就是去一去氯气，咱们这边北方水碱也重，去一去氯气。二是就是让它的温度适宜一点，跟您的室温是一样的，您别拿凉水就是去浇它。 嗯，容易冻着啊。 对， 嗯， 真讲究。就我觉得就是听到现在，我觉得比如说家里养动物要复杂一些。 别替你在家里养动物找借口啊。 真的，你看动物还能叫唤一声啊，就你基本上你喂食儿。 但是要出去动物怎么办？ 出去那寄养啊。 哦，对 对。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喂食喂水然后遛就没了。 嗯，哦， 这植物可不一样。 对， 你喂食喂多少，喂水喂多少， 对对对， 然后得是什么个比例，干湿， 对对， 这些的，包括还修剪，还 对 啊， 是是是， 更复杂。 好，哎，那要喜阴的怎么办呢？ 喜阴的植物，您就如果说您要是还是出去那么多天的话，您就把它放到一个，就是比如说放在客厅的这个餐桌上或者什么，就是温度比较适宜一点，然后别让它去那个暴晒，也别让它放在完全不着光的地方，放在一个就是有散屋里有散射光的地方，然后找一个温度合适，然后光照合适，然后像水这一块就是采用咱们刚才就是说的教的这些土方法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嗯， 如果是就是比如说鱼类啊，或者刚才文竹啊、绿萝啊这种洗水式的这种，您要真是说十多天不浇水，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些小方法，或者如果说您觉得图省事儿，咱们去网上也好，或者去花卉市场也好，咱们安一个这个自己浇水的这自动浇水这样一个装置，也是可以的。但是您千万别那个一走就不管了，这样回来他肯定会死给你看的。 哎，我因为。像我们家种的很多的植物，就我也觉得我给它浇水呀，然后我也按照它到底是洗水的呀，还是洗性 、啊， 哎，对对，按照这个去做，但是它叶子会黄，比如说像养的那个叫什么树， 发财树， 不是发财树， 铁树， 不是发财树已经辟了，发财树浇水浇多烂根了，就反正就那个叶子是那个长得特别像竹子的叶子似的，一大颗，从特小的时候养的，但是现在已经长得一米多了，但是现在就开始掉叶子，发黄。 如果就是发现掉叶子和发黄，咱们可以采用排除法，就是第一是您先看看，对，就是您的这些习惯啊，说它是吸水的还是不吸水的，我先看看我是不是浇错了，或者说光照这些都看好了，它这个、哦、 对对对，幸福树。 啊、哦，幸福树， 对、 嗯，幸福树就是它对光照的要求不是那么的严格。 哎呦，我放阳台上了、 对，就是一个是温，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冬天最关键的一点是温度。然后如果说它叶子还是发黄了，那您肯定就是盆儿或者土出了问题、 哦， 就是它这个机制很关键。如果说就是喜旱的植物，比如说咱们说虎皮兰。它这个根有点肉质，它就喜欢它怕水了。咱们这个土如果给它选的是养杜鹃的土，特别黏，它又不是说特别哎疏松透水，然后也养分还特别大，就容易沤着它。还有您使的盆儿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使了个塑料盆儿，它不透气， 嗯， 就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如果说前面这几项因素，温度啊、光照啊、浇水啊这些频率您都排除，都觉得我做的没问题，那肯定是土出了问题，您就给它换一换盆，倒一倒土。还有的植物是比如咱们从花卉市场买回来觉得特别好，两天就开始黄叶子就不好了，它有可能是就是商家给新给倒的盆，他可能为了卖的价钱高一点或者为了好看啊，他给换个盆，换盆的过程中可能就已经伤了根了。但是咱们买回来咱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还按正常的去浇水，其实是要给它几天的浮盆期的，就是要让它去适应这个土，适应这个环境，重新长根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本身根上可能有伤口，您在比如夏天不透风不透水，您在还哎，咱们不懂啊，一直浇水就会造成它烂根，它自然而然就会掉叶子。所以这些因素都要排除，而且多肉也是，多肉就比如说您刚倒完盆儿，最好这一周您是别浇水的， 嗯， 先让它自己修复一下，然后再浇水，才能更好的吸收。 嗯、 好，那再次感谢香山公园的小陈给大家讲述了一些长时间您家里的这些绿色植物应该怎么去爱护它，让它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的度过一个春节。再次谢谢小陈， 谢谢。 嗯，我是王维， 我是浩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的是，很多朋友打进来电话啊是一直在反复的问我们活动是不是真的，占用了很多时间，所以呢就导致很多朋友才打不进来。